大家手上有奖励吗？请前面拿到。有些没有，看我每个人都有一份。好，这时候请我们大家翻开活页第一页来，我们要念神的话，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二节。这周跟下一周我们会念新，我们会学习新约的天国八福。天国高福 ，We'll be learning the beatitude for the third and fourth week。那这周一这个月因为有五个礼拜，五个主日，所以这一周呢我们会学其他的。好，我们两周学旧约，两周学新约。今天我们是学新约。好来，我们站起来，我们要念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二节。Children, please arise。我会念第一跟第二节，紧接下来我亲请小朋友跟青少年们用英语的念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然后中文弟兄姐妹你们开始从第八节念到十二节中文的。好，我们一起来好好听念神的话，请听我念。耶稣看见一群人就上了山，坐下后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开口教导他们说，Seeing the clouds, he went up on the mountain, and when he sat down, his disciples came to him. And he opened his mouth and taught them, saying, Children, please, one, two, go.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Blessed are those who mourn, for theirs shall be comforted. Blessed are the meek, for theirs shall inherit the earth.Blessed are those who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for they shall be satisfied. Blessed are the merciful, for they shall receive mercy. 弟兄姐妹来，一二念。 清心听道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迫害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很多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迫害他们。 阿妹，请坐。来，听姐妹，请进来。Aaron and Amy, you can sit in front. Yeah, that's okay, so you... 好，来，我们今天学新约，来，老实说，天国高福比就业世界更难，更难，很多功夫要去花，要去学习。好，我们今天学，我们学了八，我们今天不学八，我们学福。够，我们把八福再把它们结合起来，我们再看。我们今天学福，下个主日是不是春节啊？是吗？所以呢，家家户户就福到了，是吗？ 吃饺子 哈。啊，马来西亚华人不吃饺子，在过年真的，我们不吃，我们吃素。第一天我们要吃素，就是有些人我们吃一整天，有些人是半天， 这有。 啊，吃素，吃斋， 初一 的时候，我们就吃素嘛，对吗？就是不吃肉。妈妈常常教导，初一不可以吃肉哈、啊，过了十二点才可以吃，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福，好，我们要学福。来，你们打开第二页，来第二页，打开 C 哈，我还没有讲解这个语境，我要你们先做个功课。来，有两个问题要给你们，每个人拿支笔来。Children, take out your pen. I want every one of you to write down. 第一个问题，写下对我来说什么是福，我自己写什么是福。如果你说我不知道，就写不知道。Children, ask, write down what do you think what is blessed.What is blessed to you? To you. Don't mix up with the Bible, just to you. What do you mean blessed? Blessed mean candy. Blessed mean chocolate. Blessed mean my mom don't scold me. Blessed mean no school. Holiday. What is blessed? 你自己想想，写下来什么是福。 写好了吗 ？Everyone, you going to let me know? Maybe you going to go to the class. 待会你们再分享一下哦，什么是福？What is blessed to you? Don't know. 用读书。一定可以吃好吃的东西。 写好了吗？还在想。啊，你必须要写下来，你才知道你自己怎么去把福定义起来，你怎么去看福，你对你来说福是什么？好，来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 ，question number two， 我认为，我个人认为，你不要问别人哦，我认为不要查考，不要从手机上去搜哈、哦，我认为圣经讲的福是什么福？我认为，我自己认为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圣经讲的福是什么福 ？What? How do you see?What do you perceive? What is blessed in Bible? What is blessed in Bible? 你自己想，你说我不知道，就写不知道。I don't know. Okay, 来 ，What you pick? I'm gonna pick one of you from this front and maybe one from behind. All right, Jackson, you want to share with us? What do you mean by bless? I'm using mercy. Mercy? Yeah. Okay. All right. Okay. Right, 其他弟兄姊妹，有没有人要站起来就说一说你认为什么是福？你们要说，要分享。 Huh? The first question, just what do you think? 我自己认为的，我自己认为。不要先，那个是第一个问题哈、哦。有没有人要站起来说一说？什么是福？吃饺子过春节。 还要说。 啊，你要说吗？啊，不要。 快点 呢。啊，你要说。 Yeah. What? What is blessed to you? Being with God. Being with God. Okay. Being with God. Wow. 你知道吗？我周四来临周四会给你们分享。上左标会说不是问你们两个问题吗？孩子的答案你们很震惊哎。好，我周四给你们讲。好来，有没有人要说什么是福？来，小朋友就说了。嘿，来，欢迎来，小朋友，我们两个。我们都来。好，有没有谁要分享？不然我就点名了哈。好来 ，baby 来。啊，什么是福来？ 我写这个比较简单，就是信靠主，身心灵健康。 哦，身心灵健康， 身心灵健康。 好，可以。 信靠主。 好，这是他自己想法哈，他的看观点。好，第二个问题 ，Children, what is blessed in the Bible？ 你要不要想？来一点，你不要想，知道？好，没问题，我们再学吧。Alice。不要怕啊，他的福之事是你讲福之事沉下去。Maybe, Eric, you want to share? What's blessed in Bible? 猜。 啊，猜没关系，我们就在想嘛。 神就是赐给信靠他的人。 OK， 他的福就是神给那个福是信靠他的人，就是神的儿女也可以有这个福。OK， 这个是他认为圣经的想法。好，兄姐妹，其他的有没有人要分享？好，你说来，什么是圣经讲的福？ 我的理解是， 再说一次，再说一遍。 就是通过各种事情，让你体验各种事情，然后自己就会更靠近自己的内心。 更靠近自己内心。 嗯。 好，你是好有点像哲学家的时候。你是没哲学好，谢谢。好来，好，我们要了解天国八福这个福。这个福字呢，其实呢，不是呢，在新约才有。如果我们看这福呢，其实旧约已经有这个福。好来，如果要了解耶稣基督讲的这个福，天国八福这个福，我必须要从开始去了解这个旧约讲的福，然后再学一下新约讲的福。第一是旧约讲的福。第二是新约讲的福，然后最后我们才把它连贯到耶稣讲的这个福。我告诉你们哦，当你们看见这圣经讲的旧约的福、新约的福，跟圣经耶稣讲的天国八福那个福，可能超过一半以上的都会很震惊。包括我当时个学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好好查考，我们还以为哦，我们理解的福。其实是我今天会给你们一个很意外的收获。我们先来学这个旧约的福，必须要了解它原始从那里开始是怎么样去演变出来。好，旧约这个福，我们今天谈旧约的福啊，旧约 Old Testament Blessed in the Old Testament， 它的原文是 Bara， 你们写下来。这个是已经是我们叫做音，我不会读这个字，音折吗？这字怎么读啊？ 音， 就是 transliteration， 它已经 translated， 它不是 translate， 它是叫做 transliteration， 因为它原本要写的话，这个是应该是这样，原文是这样，希伯来语。你们不需要去学了哈，那可能神学生要学哈。 OK， 神学生要学。 神我们学希伯来语，我们不是从，不是，我们是从左右边写到左边的，它不是左边写到右边的，它是这样写的。这是 B bara bara， 所以呢，然后它的原文里面呢，点中间，点下面，点上，点左，每一点都有不同的意思。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因为原文就是这样，它点中间，它点下面，点上面就变成另外一个字了，只要有一点，然后它有另外一个，它加两点也不一样，这就是原文。所以耶稣讲的一点一画不能废去，就是指原文，原文神的话不能废去。所以这个是没有点，这是 pure 的，就是它 original 的，就字根就是 bara， 在旧约福叫做 bara。好，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我说会很震惊哦。Children write down definition of bless in Old Testament to new， 像贵。好，要记得它原意，什么是 bless？ 就是下跪。我说怎么搞啊？就是这么搞哎。好，怎么去理解？翻开来啊，民数记第六章24节，每个人翻开，这很熟悉。来主日大家都每一次在祝福祷告都有。民数记六章24节 ，Hey children, where is number? Oh, a New Testament. Number. Oh, which book? Which 1, 2, 3, 4, 5. Four. Four. Okay. Chapter 6. Chapter 6 verse 24， 民数记六章24节。民数记六章24节，这是 number。好，你们读来六章24节，一二二念。 耶和华是公义，毫无 义。好 ，children， please， can you please read one, two, go。 Lord bless you and greet you. Oh, do you have you have you taken your breakfast? Okay, one, two, go, right?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好 the Lord bless you. Bless 那个 bless 就是保让，那个 bless 保让。The Lord bless you， 耶和华赐福。好听，每一次我们领受赐福的时候，你知道是神怎么做吗？他向那个领受赐福的人，他向你下跪，他把那个福给你，这下跪。所以你知道这个多么样的一个 how precious 怎么说 how precious 珍贵的一个福吗？神下跪把福给我们，因为他保让的意思是下跪。所以为什么每个礼拜你知道我们什么？我们是领受，你知道神怎么给我们吗？下跪。所以这怎么搞的？就是这么搞，它原意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你如果你查考原文，它就是它。他 kneel 到 bow 到，所以这个第一个意思。这第二个意思呢，也是跟这有关系的。第二个意思呢，就是 break 咬断、切断，就是 break， I break it， 就是怎么说中文？切吗？ 切 ，crash。好，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意思出来呢？就是呢，他要去，因为一个字里面有好多个意思。它其实在一个词里面你可以找出它的共同点，它这个意思其实从这里来的。我们要怎么下跪？ In order to kneel down, I have to break it. 我要 break 我的 leg. 听得明白吗？ I have to break my leg in order to bend. 请翻译下来。我要 折断 我的脚是我可以下跪，因为你知你怎么下跪，你要 break 嘛，明白吗？所以就是 break 的意思， breaking， 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说当神要赐福的时候，神赐福的时候就是神 bend down， bend his knee and bless。 你说怎么样？就是这样。所以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意思？你知道神的儿女在神眼中，神要赐福的时候是怎么样赐福到什么程度吗？这种程度。所以我们领受的时候，你说哎，不敢当，不敢当，哎，不敢当。有没有看过王帝向百姓下跪啊？ 没有。 有没有看过啊？历史一代里面没有，只有百姓向王帝下跪。那我们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万主之子，万王之王，给他儿女的时候，他要下跪来给他。这个很深的一个意思。你知道我们拿到什么吗？神给的，怎么给 ？Bend, break。Break down, bend the knee and bless us. 这个是他的意思。会不会很受感动？啊，如果不受感动的话呢，回去要反省一下哦。神这样来对我们呢，所以你说这个意表示你要为什么神可以愿意把独生子差遣来给我们？所以你看到神的爱在怎么样的一个地步？这就是神。所以 May the Lord bless you， 愿耶和华赐福，那个福就是 Bara。好，不单如此哦，可能大家还没有想过，这个是很震惊的事情哦，请你们翻开，就是约伯记，你说头脑要转英文中文 ，just turn to Job， 来 ，Job is Psalm 的后面 的 ，last book in the Old Testament， is that correct？ No， is that correct？No, okay. Isn't this Job? Job. The first one. Job. Job. Job. Job. In front of him. Yeah, this one. 第二章，约伯记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来，第九节，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好了，我们来念，来一二二念。好。啊，你看这经文有点奇怪吧？这经文讲什么？Curse your God and die. 好，你找出来一下，你认为这个福在哪里？ Curse. You sure? No. Are you sure, Jackson? 你认为这个福？我现在在学 bara 福哎。大家认为这个福在哪里？ Curse. Yeah, curse. Yeah. Which ups? 来。 Yes. High five. 对。Bara 就在那个 curse， 咒诅你上帝死吧。对，原文它就是 Bara， 它就是这个字。好，还有第三个意思什么意思？福 curse。所以圣经每一次跟福把那个 curse 放在一起，就是诅咒吗？还是 咒诅？ Yeah, but. 这是一 one category， 一 one pair， yeah。 不是 curse， it's the opposite of bless。 No， this is how Bible see。圣经每一次把福跟咒诅放在一起，所以很难啊，就是这样。所以我说八福，可以说百more harder than the 十诫，不是这么简单的。你要理解，先理解，把字找出来。福跟这个咒诅是一起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天国八福，耶稣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哀恸人有福了。好，待会你们，我待会到教新约时，我进入这个八福里面，你就知道这个福它这是跟这个咒诅有关系。你在新约圣经里面去查考一下，四本福音书。有出现这个字吗？尤其是马太福音，你就要联想到还有一组是我们没有去好好去理解。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牵在一起的话呢，来理解就解错经文了。因为在新约里面，福不跟咒诅融在一起，福跟什么？来找，想，福跟什么在一起？祸，对，祸。所以你看到它区别吗？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可以把经文解出来。旧约福跟 curse 咒诅在一起，新约的时候是福跟祸在一起。你看到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什么？你有祸了，有没有？他没有说我咒诅你，没有，你有祸。W O E 祸 woe to you。好 ，woe 呢？这个字呢，就是牧师的论文，三年就查一个这个字，我就学三年就写这个字，这是我的博士论文。好，来，这个就是，所以这个第三个意思就是那 curse， 它的 bara。好，还有很多很深的有关这个 bara 这个字，我就停在这里，我再讲解另外一个字，等下一个礼拜我们再学。好，是不是很震惊啊？所以要怎么理解，到底要怎么翻译福还是祸？看原文，看上下文，再看它的背景，到底是要翻译成祸，还是要翻译成翻译成咒诅，还是翻译成福，就要看清楚。因为它原文就是这个 bara 这字，所以学英文很重要。来，第二，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字了，也是新约的，还有一个字叫福啊，第一个是 bara， 我们看另外一个。好，这个呢就是 Ashe。 好，它的原文写法，这就是 A， 这是原文，没有点，还没有加什么标点符号，什么都没有加，它叫 Ashe。 这个是 No， 这个是 Old Testament。 Old Testament 我们写两个，一个是 Bara，一个是 Ashe， 或者有时是写 Ashe Aha 也可以，就是看它怎么样，因为它字根一直变来变去，它一直变。好，什么是 Ashe or Aha？ 它的意思也是福， 但是跟之前那个巴拉不一样，这个是指向 happy 快乐。好，当我把这个happy 的快乐解释出来的时候，当我在下次进了，可能下个月了吧，我会给你们看，在实践时候我给你们看他们怎么样去有这个非实践，在八福里面圣经神学家去把它综合起来，怎么样去人家世人怎么样去把这八福演变成另外一套，我给你们看，是很有趣的。你就看到啊，世人怎么样去看这个八天国八福，跟基督徒怎么样去看。好，因为这跟我们生活关系，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好，这叫快乐。所以你们看来，创世纪三十章十二节 ，Genesis。三十章十二节 ，Genesis。三十章十二节。找着吗？三十章。哦，我们看两节，是二十三节，十二跟十三节。Genesis chapter 30 verses 12 and 13. Children, Genesis 创世纪，第圣经第一本书创世纪三十章。好来 ，Aaron， 我请你站起来给我们念英语的来。 Genesis 是好，谢谢。好啊，我请妈妈来啊，杨建姊妹给我们念中文的来，是二十三节。 他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称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雅瑟。 好，来，谢谢。好，这里有出现福字吗？ 有。 利亚的使女西帕，对吗？好，雅各给雅各生的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好，这个福是巴拉呢，还是阿谢？阿谢，我有福啊，这位 ，I'm happy。他这个福不是那个 ban， 不是那个 break， 不是那个 curse， 他这个福是 happy。I'm happy， I'm happy woman， 我是快乐的妇女。对，他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字，而众女子都要称我是 happy 的。众女要称我是有福的，所以给他起名叫什么？亚瑟，就是阿谢。好，如果谁要家生孩子，你可以把你孩子叫做阿谢，就是快乐 ，happy， 亚瑟。对，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字就是 happy， 所以这是福，翻译成福啊，这个就很困难。如果没有看原文，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就以为这个是福。上次我们讲那个 bara， 其实它是 ashe。好，这一个呢，我告诉你，我们很多中文圣经没有办法好好翻译出来，英文圣经也是一样。我给你们再看多处经文，大家就很理解了。好来，你们翻开诗篇第一篇，如果有上牧师的团契里面的分享，那个查经哈，诗篇里面的第一篇来。第一篇我们看第二节来 Psalm chapter 1 Psalm 1 and verses 1 and 2 verses 1 and 2、这个大家很熟悉的哦。Psalm 1 verses 1 and 2找到吗？好，来一起念中文的，一二念。好，福字出现多少次在第二节？第一次 ，Blessed is the man， 好 ，Blessed is the man， 这人变为有福。 好，这个符是 Bara 还是 Ashe？ Ashe Happy， 不是那个 Ben， 不是那个 Bara， 所以这个是 Happy。Happy is the one who walks not in the counsel of the wicked, who not sits in the seat of the scoffer, who might delight in the law of the Lord. Happy， 这人是快乐的，这人是快乐的。哦，如你们上了牧师的诗篇哦，第一篇，大家上到第四课了吗？上第四课、第五课了吗？我想诗篇第一篇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以一个图画来到解释一棵树在溪水旁有吗？它其实是一个什么 gospel message， 它是个福音，福音。然后这里讲是什么 happy， 福音跟 happy， 想想福音。Happy 快乐福音，然后我们现在学八福哈，对吗？哎，所以呢，其实这个哀恸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 happy 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个福音。所以 blessed is the one who poor in spirit， happy are the one who poor in spirit。所以这个就是 happy， 理解吗？是不是很震惊哎？所以它原文意思就是 happy， 是我们没有翻译，是我们没有翻译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翻译。那原文其实不是这样，这很清楚的这两个字。好，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创世纪三十章是二十三节，你看他开始使用这个字的时候呢，这里出现开始使用的时候，他是在一个什么样一个语境下写出这个？利亚说我是有福的，然后种植你要称为我有福的，发生什么事情？生了孩子，好，想一下有孩子了哈，然后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context， 什么一个语境，一个什么语境？就想啊，家，一个 family， 理解吗？这个是一个家，因为他本身不能生育，利亚的困境是什么？不能是不能办法生育。所以当时刻他为什么，他说他的使女跟雅各生了这个孩子给他，他很开心 happy。 所以这个是这个 context of family， 一个家的一个背一个语境。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在犹太人的观点，如果一个妇女不能生育，代表是上帝的 curse 在他身上，是绝望的，明白吗？这是绝望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不能生育才变成可以生育，谁？ 约翰的太太， 什么名字？对，他不能生育，对吗？然后结果可以生育，绝望进入什么？ 希望 盼望。所以利亚在这个时刻是绝望，因为在犹太人，如果妇女不能生育是个很羞耻的一件事情，因为神克死他。所以这个事情他现在结果是有了孩子，他成为 happy。 为什么他可以 happy 起来？神眷顾了他，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是一个 context of family， 是他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 ashe 的字呢，这个福呢比那个 bara 更重，因为他是讲到一个什么关系的恢复，恢复关系，明白吗？恢复关系， restoring the relationship，恢复关系。所以神救我们是为了什么？恢复那个关系。本来我们是跟神在一起，因为我们犯罪，我们离开了神，而神借着耶稣把我们找回来，恢复什么关系？所以这个 ashe 就是指到说这个 context of family， 这个利亚他现在神顾念他，亚伟耶华顾念他，他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他得了这个孩子叫 ashe， 明白他背景吗？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我要提的这个 ashe 这个字，其实还多过这个 bara。 然后为什么？因为它要指向新约要发生的事情，这个福。因为耶稣基督一开口讲到的时候，他要讲天国八福，你们理解吗？所以我要给你们看他怎么样演变出来，为什么有这个背景。如果不了解这个，怎么知道他从哪里来，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恢复？所以耶稣就在传福音。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哀恸人有福了。好，再来一个来。 所以这个最后一个我就要结束好。我们看诗篇112篇，诗篇112篇。诗篇112篇。112 Psalm 112。第一跟第二节 Verses 1 to 2。诗篇112篇第一跟第二节。好，来我们一起念中文，一二念。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要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有两个福，来 It's a time to play game。 来 Doremi 告诉我哪一个是 Ashe， 哪一个是 Bara， 或者两个都是 Bara， 两个都是 Ashe， 现在猜。112第一跟第二节有两个福对吗？ Children guess which one is Ashe, which one is Bara, or both maybe Ashe or both maybe Bara. Both are Ashe. Both are Ashe. Okay, yeah. Both are Ashe. 好，明明牧师说你们两个都不是。好，来第一节，这人变为有福 Ashe， 然后第二个，正直人要蒙福 Bara。 So 结论是什么？第一个第一节是 Ashe， 第二个是 Bara。 So 敬畏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是个快乐的人，在神的眼中。他的快乐，因为他什么？他有蒙福，蒙福使他快乐。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阿谢是一个存在的状态。Children write down， 这个是个结论 ，state of being，state of being，state of being。存在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 Bara 呢是一个 action， 一个行动，这个 Bara 是一个 action， 所以我们人快乐因为什么？蒙福。我们活在这种的存在的，我们存在价值的状态是一种 Ashe。所以这里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的命令，这人是还 happy 的。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裔要蒙福 Bara。 神把那福给我们，下跪给我们，明白吗？好，所以呢，待会几个分组去讨论一下，我们想的跟圣经所讲的，今天所学的，好，大概去思考。我会继续延伸这个阿谢，因为我要把它指到去新约里面讲的这个福，因为还有很多我们要再次思考。好，我们先学到这里，感谢神，我们一起学神的话，来，我们一起来祷告。Children, get ready to pray.